干嘛要跪下啊？ 按照我们日本的习惯，住的都是榻榻米。 哦， 进门脱鞋，我们跪下交谈。 哦，这么说我也得跪下了。 特别是您更应该跪下。 怎么回事？ 因为您是我的贵宾。 哦，贵宾就是跪的呀。 是的。 得了，我表示一下吧。 哎哎，好，这姿势还很像。 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服务？ 哎。我是说相声的。 相声公司？ 哎，什么相声公司啊？ 嗯， 我们是相声演员，相当于贵国的满彩。 啊，说的是呢，说的是呢，说的是呢， 双加料的这。请问先生，您在贵国哪个公司啊？ 我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会员。 啊，说的是呢，说的是呢，说的是呢，我也学会了。 先生， 嗯， 为了欢迎您，使您在我的家庭里度过得更加愉快， 哦， 我的夫人准备为您唱一首日本的民谣， 我要很好的学习学。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哟哟哟，那哟哟哟，唱的不好，请您多加原谅。 太感谢了，什么意思这个？ 先生，让我们大家共同跳一个幸福之歌舞吧。 哎呦，我不会跳啊， 我教给您。 可以， 请您随着我来。 行行行。 啦啦哒哒哒，开脸蛋，画画。呀哇塞，啦啦哒哒哒，开脸蛋，画。幸せなるでいとらしみそうよ空み投げてお叩く拍屁股哈哈。 你怎么不早说呀 先生，您在我的家庭里度过的还很愉快吗？ 哎呀，我在这里非常的愉快。 好的， 就是我这腰太疼了，受不了。 请您饮茶吧。 哎呀，不饮不饮。 请您品尝一下我们日本的清 酒。不品尝不品尝。 哎，请您尝一尝我们的点心。 不要尝了不要尝。 请您吃一点水果。 不吃了，我吃多少都得逛得出来。 那好，让我的夫人为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吧。 不必了 啊， 我9点要赶一趟火车到名古屋。 哦，还有半个小时， 我现在就要向您告辞了。 让我送您到火车站去。 不要送了。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一定要把最尊贵的客人送到最后的离别。 那好，我就服从主人的安排。 现在火车已经到了， 那我就赶紧上车了。 我就不再远送您了。 那您太客气了， 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原谅。 哎呀，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回国后请向夫人问好。 是，我一定问好。 请向孩子们问安。 请你放心吧。 请向邻居们祝福。 是是是， 欢迎您下次再来。 我一定来， 我争取到贵国去访问。 啊， 我们的友谊是诚挚的，我们如同兄弟一般。 啊， 我祝您一路顺风，祝您一路平安，祝中国人民永远幸福。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现在就要上车了。 你不要再上了。 怎么回事？ 火车早就开了。哈哈。 刚刚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彬彬有礼。话说唐杰忠是一大孝子啊，但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始终不能在北京陪伴着母亲。眼看着老人家年岁越来越大，唐杰忠的心是越来越放不下，于是就在临上火车前和马季说出了希望能够调回北京工作的心愿。面对这样一个重情重义的好朋友，马季决定无论如何得帮这个忙。最终经过马季的多方疏通，唐杰忠终于回到了北京，并加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站到了马季的身边，成为了他在艺术上的好搭档。从此两个人一搭就是20年。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哎，那唐杰忠后来怎么又跟姜昆搭档了？马季又找到了谁继续跟自个儿搭档呢？您别急，我先啊送上一首歌曲，咱们一块儿休息一下。阿杜的这首《有你才完整》，听完之后一小段广告回来，娱乐大篷车继续下半的旅程，我再来继续为您讲述马季和另两位徒弟搭档之间的故事。各位稍后见。 海连着天，远远将你载过来，期待的眼因为你的亮了。 了起来，雾气化浓郁的香味，融成了心中难言滋味。无论远方你牵着谁，留恋着不回，无望年少的人类。因为我单纯小世界，原来有你才完整。雾气化在风中飘多远，是我散过一路思念。飘飘荡荡经历一切，只要有你我才完整。就算还在远，天把我们相连，风中你听得见我思念。心中难言滋味，无论远方你牵着谁，留恋着不回，无望年少的热泪。因为我单纯小世界，原来有你才完整。雾气化在风中飘多远，是我散落一思念。飘飘荡荡经历一切，只要有你我才完成。就算还在远，天把我们相连，风中你听得见我思念。因为我单纯小世界，在风中飘多远，是我散落一路思念。飘飘荡荡经历一切，只要有你我才完整。就算还在远，天把我们相连，风中你听得见我思念。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相声界，师徒搭档的现象是屡见不鲜。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就曾经跟自己的两位徒弟做过搭档。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聊一聊马季和徒弟搭档赵岩、刘伟之间的故事。在马季的众多搭档当中，赵岩这个名字无疑是最响亮的，说明这两个人的搭档留给观众的印象是最深刻。在上世纪的80年代，人们只要一提起马季，后头准会跟着赵岩这个名字。

哎，我干坐人梯，你踩我肩膀攀登吧， 够意思。 怎么样， 我要阔步前进呢。 我做你的铺路石， 我要冲锋陷阵， 我就是你的后队。 晚上我学习， 那我就是你的台灯。 白天我吃饭， 我是你的筷子。 我练唱歌， 我就是你的指挥。 我打乒乓球， 我就是球拍。 我去打猎， 我就是野猪。 哎，野猪。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刘维马季合说的相声《老少乐》，因为亲自为刘维捧哏了，马季在社会上也听到了一些传闻，有的人就说马季最得意的弟子就是刘维。面对这样的言语，马季没有驳斥，因为只有他自己心里头清楚，对每一个徒弟他给予的都是同样的关切和爱，这些徒弟们就像马季的十个手指头，哪个不好他都会心疼不已啊。说到马季的徒弟的确是有很多，而且其中的几位在外人看来还颇有点偏才，他们都是谁呢？作为师父的马季和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在今后的旅途当中，我再慢慢的跟您讲述。最后为您送上的是莫文蔚演唱的这首歌曲《如果没有你》。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头大熊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再会。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啊。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是否也是